今天的一开场来跟各位听到的也同样是一个翻唱作品，这也是在2017年度非常火热的一些这种音乐综艺类的节目当中的一首歌，听到的这是阿妹张惠妹《无地自容》。在梦想的声音节目中，张惠妹被指定了一首上世纪90年代的华语摇滚经典《无地自容》。阿妹是柔情的，阿密特确实是光芒四射的，他万千可能，超强的音乐素养和强大的音乐实力，他是华语天后，也是百变的动力天后。虽然说现在身材发福有些胖啊，但是他的成就还是让华语音乐人值得学习和效仿的。他的每一次的演唱会都会引起大合唱，因为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香辉，欢迎你的到来，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谭晶》九儿。 手边的草 一曲九儿唱出了多少爱恨情仇，高粱地的故事又被谭晶重新演绎了一遍，是悲壮，是坚定。谭晶的九儿，那就是一坛子有故事的酒，听完热泪盈眶。当这首歌唢呐的部分响起来的时候，仿佛让我们的眼睛就看到了周迅一边唱歌一边把酒坛子打碎引日本人过来同归于尽的那场戏。韩红的版本也好，只是没有那么好的表现出九儿心底那份执着和坚定，而是重点表现了一个女子本该有的那种韧劲儿表现了出来。而我们听到的谭晶呢，把九儿的那股最最最恨最敢爱的那种状态，从小爱到大的那种升华，不知道大家是为了自己的男人还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愿意用生命来换回那股劲儿，全有情绪的递进到完全不能够收回的处理方式。虽然说听完了两个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每个人都站在了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了一个女主角九儿。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杜丽莎《真的爱你》。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香辉。 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返乡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活尽亲恩，

总是有天一切完全忘记，即使不再见面，亦会一生一世也想你。若是爱早经给操纵，却又何必再寻。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前行。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黎明的《情难自控》。在微博的热搜关键词里，看到一次次出轨的男友，一次次选择原谅的女友，一场坦诚的对话。原谅有时候并不能够让对方回头，只是给了对方一次又一次伤害自己的机会。走不到一起的人，就不要再卑微下去了。你再掏心掏肺都没有用的。想要挽回的时候呢，先想清楚，要分清是不甘、是遗憾、是愧疚，还是真的还爱着对方哈。人们呢，从来享受情难自控的过程，又恐惧情难自控的结果；对美好的期许太多，又恐惧丧失，陷入的反而是丧失爱情的那种恐惧。一分钟长达，从来取决于其中流逝的若干个美丽和哀愁。我讲这段话的时候呢，也是在这段时间在网络当中看到了一段视频，就是这个女友呢一次次去原谅自己出轨的男友，实在到最后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两个人促膝相谈，这几年来从认识到分手的这些点点滴滴。来听接下来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以及林忆莲克不乐。我是肖辉，明天见。 拼命承诺，那时的你